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识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的咩？ 是啊，真的食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好啊，今晚咧就呢個暴風雨前夕啊， 打到你啦，好犀利 喎！咁咧就阿 Gary 未打風個頭已經，啲前面啲陰影走曬落嚟， 做準備，唔使用貼紙貼住。 哇！今次咧就從來都未試過一個禮拜前預報， 係 呢個超強颱風呢個山竹啊，咁咧就12级。 12级 颱風， 我哋有生之年係未試過預早一個禮拜預報。 我哋細個咧就係。在我哋記憶裏邊咧，就係最強颱風就係温帶， 係 因為嗰陣時香港 六幾年啊， 係啦，仲係一個漁村啊，仲係好多嘅，譬如筲箕灣啦，即係我哋聚灣啦，呢個香港仔啦，油麻地啦，銅鑼灣啦，其實周圍都係避風塘嚟嘅。我哋細個香港島啊，咁咧就一次颱風之後咧就滿目瘡痍嘅，即係好多傷亡都係全部係喺嗰啲嘅即係避風塘啦、寮屋區啦、海邊嘅寮屋先大鑊。 是 嗎？是啊，海邊那些搭那些木屋先大 鑊。那時候整個屋頂是可以扯走 的，或者整個坐了下去，直接那個海浪衝擊那個的即下面的腳斷了。 我嗰陣時嘅香港人生活就唔係而家咁嘅，即係跪拜啊！呢個李氏力場啊，嗰陣時就係話打風，如果一家人齊齊整整，冇損冇爛係感恩嘅，就唔係而家咧就希望打風啊放日假咁樣，好 打風係死人嘅。 係啊， 咁同埋咧就滿目瘡痍嘅，真係嗰啲停電啦，嗰啲電線杆啦倒塌啦。咁我哋住嗰陣時，我已經搬咗上去公屋啦，東頭村。咁都會停電嘅，係 嘛？ 係啊，十號風球咧就會停電嘅，咁就。嗱，細路仔咧對打風嘅回憶咧，就因為當然佢住木屋嗰啲好慘啦，但係對我哋嚟講就有一日假，都係一樣嘅，我覺得個心態。第二咩咧，就係一家人咧，就算停電都好咧，好似好開心咁喎。 可以喺屋企嘛？ 係啦，全部一家人喺曬屋企嘛。 啲朋友嗰陣時住公屋村喺個走廊度玩水噶嘛，因為啲公屋村係半開放式噶嘛， 係咪？ 即係嗰啲 雨撇曬入去， 啲口撇曬入去，成地都係水噶嘛。我哋喺地下玩水，唔怕污糟噶。 嗱，咁咧就同埋最重要咧就係咧，我哋以前就係做洋服鋪嘅，咁一打風咧就個招牌咧，嗱而家少咗嘅，嗰陣時招牌掟落嚟掟親人係好犀利嘅。咁我哋第一件事咧就係要。用嗰啲威亞咧，將個招牌綁好佢，或者甚至將佢拆咗落嚟。 哦，咁樣 係啦， 暫時 將個吊喺大廈外牆。 拆嚟安全好多。 拆咗落嚟係啊，因為第一件事就阿 爸一定會就係將嗰、那個，因為最容易一來打爛啦，二來就掟親人啦。 係 咁就，但係而家咧就大家恨打風，所以咧就一路就話喂天文台準唔準㗎？咁我一路呢個禮拜新聞就話會唔會流㗎咁。哇！大佬，而家越睇越唔似流喎，真係。 嗱，杏花村嘅街坊就好唔想打風啦，因為佢哋試過上一次 膠紙都賣曬， 天鴿 倒灌入去停車場， 佢哋啲慘啊，浸過頂嘅嗰啲車係嚇，咁係啊，好似你話，而家佢哋啲文具鋪所有嗰啲咩巢皮膠紙賣曬啦，咁啊，樽裝水都搶救一空。 杏花村就一來去就係食風啊，嗰個位真係。咁二來咧就係佢嗰啲嘅近堤岸嗰啲嘅。單位咧係會吹爛玻璃嘅，咁同埋嗰度嗰啲水嗰啲浪啊，係湧曬上去嗰個行人路嗰度。 咁今次咧嗱，我哋講話天鴿好犀利啦，但係佢嘅時速都唔超過200公里，温帶都係唔超過200公里，但係今次呢個山竹咧係講緊係高達220至250公里喎，好驚人個風眼，個風眼嘅面積係大過整個香港，大到真。 即是说就隨時就是它那個的風雖然路徑未必是這個是就是完全是進入那個香港的八號風球或者十號風球那個的領域不過它因為環流和它那個的風速厲害可能你進入三號風球那個 範圍啊，個風速已經等於暴風球㗎啦。係 好犀利。 係啊，呢個就因為佢一個超級颱風，咁亦都係咧九星連珠喎。 係啊，北半球原來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 好驚人哋有網絡上邊有網民啊市民發現得到嚇，同一時間有九個嘅颱風係出現。咁喺而家美國嘅東岸。啊、即係在呢個大西洋，佛羅倫斯的、啊、名字叫佛羅倫斯，我哋叫山竹啊，唔知咩東方人嗰啲係食得嘅。 唔知邊個改嘅咧？可能係泰國人改嘅，會唔會 係？我就知道話原來本來山竹的原名是榴蓮，因為榴蓮咧喺早前咧，佢哋 randomly 啊，即係抽咁去抽啲名字出嚟。 抽生果名。 咁曾經榴蓮係對菲律賓造成過好嚴重嘅災害，咁嗰啲國家咧就向呢、這個即係國際組織咧，唔係抗議，即係可能驚勾起一啲不好的回憶，咁啊建議修改，咁所以而家咧先改咗做山竹嘅啫，咁樣係嚇。咁啊嗱，而家美國嘅南卡萊來納州、北卡萊來納州，即係東岸嗰度咧，就面對緊佛羅倫斯。 哇！高度戒備啊，美國。 係啊，一樣。我哋香港咧，嗱，琴日就林鄭跨部門會議，好似係13個政府部門。 今日啱啱開記者會。 係啦，又呼籲大澳嘅所有嘅居民係要疏散添喎，係。 我諗今次就一來個強風啦，二來亦都目睹呢個日本啊。 係。 真的奇怪的，即今年的颱風的情況呢，通常是一年大西洋一年太平洋的情況嘛，即是那個颱風的密度。我記得我九月八月尾九月初去日本的時候就已經是啱啱就遇到正 個 風打到去九州。 哦 是啊，我就在九流米那里，那个风眼就在那里。 即是今次令到整个关西的机场水浸。 之前 那个。 这个四国今次这个还有、哦、关西。 是。 但是都是那里的了。 是。 都是关西那边的了。一是就神户四国，一是就九州。 是。 那么就再落去鹿儿岛啊这样。那就当时我已经觉得哇都应该完了啩，为什么九月还来的呢，是。啊怎知原来去到九月尾还整个超强台风登陆这个关西。咁而香港亦都係，大佬你而家九月廿幾號噶咯喎，已經九月十幾號噶咯，已經係，即係我哋一般理解嘅風季都係六月、七月、八月噶嘛。 不過呢個當然同全球嗰個天氣係出現突變劇變嗰、那個炎熱嘅程度，即係持續地由以前嘅七八月，而家慢慢 一路向後退， 係去到九月咧就不斷向後褪。咁所以點解我哋九月都仲見到呢咁嘅颱風，仲要係超級颱風咁樣 係？因為你以為咧就係叫做一啲先進國家咧就少受影響，其實美國。之前嗰個最經典就係呢個卡特琳娜啦，係 卡特琳娜嚇 ，Katrina 係啦，就喺呢個 令到小布殊嘅政府就灰頭土臉， 係邁阿密定咩啊？ 邁阿密啊，係啊，係啊， 正面吹襲呢個邁阿密，咁就今次我諗係另外一個即係計呢個 Katrina 之後最犀利嘅其中一個颱風。 同埋嗰陣時邁阿密有好多基層市民。即係佢哋受到好大影響，係，同埋嗰個恢復嘅能力啊，即係慢好多。 而家我擔心就係咁啊。以前我哋成日討論聯合國氣候難民，就係講咧喺非洲沙漠化嗰啲，即係冇辦法耕種，農耕嗰啲就慢慢就變成難民，就輸出去歐洲嘛。其實部分係氣候難民嚟嘅，而家即係變成難民去咗歐洲嗰啲，因為嗰個氣候嗰個持續暖化同埋個沙漠化， 係啊，令到根本就唔可以再揾食，唔能夠透過耕種，又或者佢哋賴以為生嗰種經濟活動不能夠即係維持嘅話， 而家另一種氣候難民就係嚟自呢個大太平洋嘅，即係嗰啲嘅超級颱風啊。係，嗱你諗下喺日本，你諗下一個咁先進嘅國家，但係當個颱風嚟到嗰陣時候，真係無能為力嘅喎。 係啊。 我哋之前啱啱 好慘嘅啲島國，即係嘅。 唔係今年我諗菲律賓大鑊㗎， 四面環海，你諗下真係毫無 波。因為個風係先，聽日會登陸呂宋。 係啊， 聽朝會喺呂宋，即係菲律賓真係慘啊！即係真係佢哋都係氣候難民。 正曬㗎，佢哋係正曬㗎，打到 每一次嗰啲風都係喺嗰度嚟㗎，其實 係。問題就係掃過去個國家嘅北面，因為南邊，因為喺正中間。係 啦，睇下邊一。 我哋香港而家咧就成日話，咦？而家一路向西啊嘛，嚇咁啊向西登陸，有時係向東咁樣係嚇。 嗱，向東就好少少出去福建嗰邊啦。 啊，唔係向東先大鑊，你知唔知啊？向東你知唔知係咩事啊？ 點解？ 向東可能掃有啲網民就發現，向東係掃到大亞灣啊！ 系啊， 你谂下大亚湾发电厂如果出事，死得人多。而家向西都系吓，即系平民百姓，大家要谂下。 唔系喎，向西而家就考验紧我哋呢个 大白象工程。 係，而家全香港人有啲就食花生啦。咁啊，到底呢個西九呢個總站嚇會出事啊？港珠澳大橋出事啊？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出事啊？沙中線啲地盤有冇問題咧？ 仲有高鐵嗰啲車廠咧，上次 水浸啊， 水浸咯，浸壞曬啲電子設備咯。係 啊， 所以我就話氣候難民咧，就唔好以為係非洲人。其實而家就算係先進國家咧。雖然我們不是農業社會，已經脫離了這個耕種，即是沒有受到像非洲沙漠化、乾旱化影響，但是這些颱風呢，喂，實際上我們都是氣候難民來的，你即是實際都市化程度這麼高，你看日本，我都說之前剛剛去完京都那個奈良啊，春日大社冧咗咯， 唉，真系惨啊！佢真系好大镬，真系惨，真系嗰啲心痛。 嗰啲古迹啊， 系啊，嗰啲文化遗产嚟噶，非即系物质文明嚟嘅。谂下嗰啲系你修复咗都唔同， 系唔同嘅。不过日本人又我谂会好细心， 系 慢慢慢慢将佢标示好啲 number， 我见到佢哋咧系即系砌积木咁砌翻嗰个上嚟， 即系用 3D 打印翻出嚟咁样。 喂，有阵时真系噶，我上次去尼泊尔大地震之后去啦。即係嗰個 Liberty Square 皇宮廣場咧，到而家都未砌翻啊！我舊年去，已經係地震之後第三年， 第三年 都未修復啊，冇錢啊，冇錢修復， 好昂貴嘅呢啲係， 係好昂貴嘅嘢嚟㗎，真係㗎！如果你話冇國際援助嘅話咧，呢啲所謂嘅發展中國家或者即係第三世界國家咧，真係好難去搞掂啊！去搞掂啲人先。但我仲見到 要食噶嘛，要住噶嘛。 當年尼泊爾地震，我舊年嗰陣時仲見到嗰啲住喺麗晶酒店隔離嗰個難民營仲喺度， 仲喺度啊！ 地震嗰難民 即係仲係運作當中嘅，應該 係每日住喺個難民營嗰度，著校服翻學，我真係探佢哋啊嘛。咁就然後咧就翻嚟就夜晚黑就開著一眼 LED 燈，咁就即係都係啲即係其他國際組織送俾佢哋嘅，但係就住喺個帳幕裏邊。 哇！真係慘啊！ 雨季你話幾大鑊？ 即係我哋好難想像，因為我哋住喺石屎森林裏邊嚇，即係好少啊，過一段好長嘅時間，好少面對呢啲咁樣嘅天災。雖然人禍就好多， 但 係天災 咧少。學習嘅就係唔好再出現北海道港女呢啲情況。我哋對世界嘅災難咧無動於衷嘅，淨係諗住我自己俾咗錢，點解酒店唔俾我住？ 係啦， 大佬，人哋北海道嗰啲災民嚟嘅，大佬啊！個酒店就停水停電，就開咗嗰個酒店大堂俾啲災民入去住，你就走去孖叉人，就係話點解我過咗數， 你 唔俾我入去住？ 點 解唔俾熱水我？點解唔俾杯麵？淨係將嗰啲物資俾咗嗰啲公公婆婆，咁都講得出喎。大佬呢個真係衝出國際， 因為人哋連基本生活所需都不能夠， 人哋係災民，你係遊客， 自顧不暇咁樣係，佢點樣可以能夠招呼你嘅消費行為咧？ 係咪先？札幌咁多酒店，如果嗰度你係俾咗錢咁。咁你叫人退錢咯，你都唔好即刻走去發爛渣喺度，係咪先？咁你咪去揾個第二間酒店咯。但係嗰啲災民，人哋將個酒店開放嚟去招呼當地嘅災民，呢個理所當然。 同埋呢個亦都反映咗，你話港女好、旅客好咧，根本佢就冇留意到當地呢啲咁樣好重要嘅呢個天氣資訊，咁所以造成一啲可能即係呢啲係俾人即係覺得好戇居嘅一種行為，好自私。 唔 係 啦，真係有會有嘅，我哋要真係要開始要有警覺啊！呢個警覺是什么呢？就是對那個颱風的消息呢，日本呢最好笑，我上次在九州呢，就由这个的福岡就想着我们避了颱風，一直摸着那個日本的電視台看着那個颱風的路径，就说在福岡不如我们今天就去一個地方叫九流米的城市那里，我们就不知道原來那個颱風就轉了個路線，我们去到九流米的時候呢，就想着入了個電話就去这間店找东西吃啦，咁啊，一落車嗰個鋪頭冇開門啦，跟住成條街好似彌敦道咁鬼長，係冇人，冇鋪頭，好似打喪屍嗰啲咁嘅鬼城咁樣。 你係知道出事啊？ 咁啊知道，跟住上網一睇，咦？點解話撤離嘅咧？即係我哋日文唔識睇曬啦，就睇到嗰啲漢字。 哎，你都好可以上到網。 係啦，睇到啲漢字就係話呼籲九流米嘅市民要撤離，即係要疏散喎。 你環海奇情嘅節劇情嚟嘅。 係啦，要疏散喎。跟住我哋話死啦，咁點算咧？不如就走去行去徒步行去個 JR 車站嗰度匿埋。因為諗住 JR 火車站咧一定有嘢食，同埋咧頂得住啩，咁就走咗去嗰度，匿咗喺嗰度。 我都試過種黃居，2008年嗰陣時，我同太太啊、女啊、媽咪啊、家姐咁樣去墾丁嗰陣時，睇完《海角七號》啊嘛，去墾丁第一，係啊，諗住咦，夜晚第一晚去到都仲有夜市行，第二日就打風啦。 那次打風呢 ,08 年呢就是馬英九作為台灣總統的民望開始下跌，就是因為那次風災之後呢他沒有即時反應就被媒體批評到。 你知道台灣都跟菲律賓相近。 是啊，那我就不知道。 台風的經過 的路我那時請了一個司機車我們一家人周圍去那就打風啦，跟住可以見到不是很妥喎，很大風喎，哇啲馬路周圍呢度又冧咗啲，嗰度有啲泥，嗰度有石頭，跟住敲第一間嘅酒店，誒、我要嚟浸温泉，係冇電喎呢度，咁我哋知出事冇電，咁喂點浸啊？咁咪冇啊？四五日就全部喺曬個民宿。 嗱，因為好多時咧，我唔知道入台灣係點， 即係嗰陣時冇上網添啊。 同埋日本嘅颱風咧，就唔係好似香港咁樣三號風球、八號風球，係冇掛風球呢樣嘢嘅，所以咧就我哋唔知道嗰個颱風。究竟有多嚴重？ 是啊，那次我的車回到去民宿，我已經很開心。哇，根本周圍爛了。其實是 日本在九州的時候自己駕車，為什麼在公路那裡？ 還大鑊，為什麼 車好像震一震一下的呢？在公路那裡 吹得動的， 吹得動， 真的吹得動的。你看早前關西那裡就是這樣，整架車，不單止整架車在橋上吹到去橋邊，是整隻船撞在橋，撞斷了。 是啊，撞斷了那個人工島那條橋。後來就不對路，就找到看到有個大的 shopping mall， 就泊了架車進去，然後就走到 shopping mall 裡面。是啊，因為真的覺得已經覺得很不安全。不單止橫風橫雨，而架車發覺咦，點解會震下震下嘅咧？ 你喺馬路上面見到冇車，喺街上面見到冇人，你已經知道一個好 係啊，好恐怖嘅感覺係行咗成半個鐘撞唔到一個人。 鬼片咁噶係。 係啊，行咗成半個鐘撞唔到一個人。咁我都即係一個同學同行嘅同學，佢就話：喂，收到個 message 話要九龍米嘅市民撤離 嘅。你仲喺嗰度啊？ 我哋啱去到 實地報道嘅 咁樣。所以咧就呢、這個。對嗰個氣候轉變咧，我哋有一個新嘅認識。我哋成日都以為氣候難民只係存在喺非洲呢啲國家，超級颱風就係呢個喺呢個美國佛羅里達州啊呢啲，即係經常被颱風吹襲嘅地方。但係嗱，我相信咧，其實香港咧點解會有一個咁完整嘅颱風信號系統呢？因為香港第一係一個漁港，第二係一個海運航運嘅中心嚟，所以你見到香港。我哋以前咧掛嗰啲風球，我哋小學咧係要學嗰啲識路嘅識睇㗎。係 啊，佢真係掛上去 一個三角， 係啦， 兩個三角， 十字唔係 T 字就最勁。 T 字定十字啊？ 係啦，嗱啲記 T 字啊 ，T 字最勁。 啲記者咧啊，唔係 T 字係 T 字同埋反 T 字就係一號同三號。 跟住就兩個 三號。啲記者咧報親咧就係咧係睇住咧喺下邊影住個天文台咧就掛高掛低 咁樣。掛風球就咁嘅意思係啊。跟住十號風球咧就會響燒炮嘅， 燒炮添啊！以我未經歷過咁 樣，我細個嗰陣時 係嘛， 即係 喺邊度燒 炮？我唔知喺邊度啊，因為佢要通知嗰啲漁船， 天文台山喺即係尖沙咀嗰個， 因為我諗要通知嗰啲嘅即係漁港裏邊嗰啲人啊，好撤離啊。咁所以咧就因為以前咧其實香港一路發跡都係一個 trading port 嚟噶嘛，所以對於颱風嘅即係嗰個災害啊，嗰、那個即係。 敏锐好多噶， 敏锐好多噶，系啊， 因为同扣连埋生活、扣连埋经济活动，即系息息相关系。 嗱，一来就渔船多啦，以前；第二就系嗰啲邮轮，即系嗰啲运货货船啊、货柜码头啊，要早啲卸货啦。 系啊， 今次我都已经好咗噶啦，航空公司早啲叫人改机票啦，因为我哋 仲要免费。 本来我 好似系从来未听过咁可以俾你免费改机票。 我哋出发去不丹嘅，其实 系啊，系啊，咁你又好褪迟咯， 褪早咗我哋， 褪早咗添嘛， 褪早咗去曼谷，去曼谷转机嘛。 哦 ，OK， 系啦，咁啊褪早咗， okay， 就因为正因为一早睇到呢个台风资讯， 系 嗱，所以今次进步嘅咧就系咧嗰啲网民啊，系逼到天文台咧系提早回应啊， 系啦，就唔好去到滞留咗喺个机场度，或者去到机场，或者甚至乎。架車坐緊架車過緊青馬大橋嗰陣時先發覺。 你睇到今次連嗰啲廉航啊、Hong Kong Express 啊嗰啲咧，都全部咧準人哋咧係去提早退款同埋咧係改機票。 嗯嗯。 咁呢個好重要啊，其實，因為你已經知道星期日差唔多必死噶啦。 係。 就算你話吹唔正都好，一個風速都相當之強。 三號、八號、十號、十一號、十二號 都一樣噶啦， 結噶啦， 係啦，都結噶啦。咁所以咧，起碼就將嗰個嘅對嗱船運，我諗就少啦而家。航運就係最主要啦，飛機啦嘛，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就是、網民力量，去令到政府要將嗰件事提高個警覺， 地下天文台 同埋嗱，我覺得呢啲樣嘢咧，你千祈唔好話大家 overreact 嘅，我成日都覺得對災難一定要 overreact， 點解咧？就係、是、touch wood， 如果真係吹到冇雷公咁遠。 咁大家開心咯，起碼唔會受災啦。 係啊， 咁我哋提早咗去買膠紙，咁有乜嘢咁大件事啫？ 你去旅行最少係最多就係玩少一日， 或者你 係啦， 你或者你遲出發一日，或者你可能個酒店嘥咗，或者要訂多日酒店。 喺英國考察緊嘅超過十位嘅公務探訪啊，立法會員最多遲翻嚟香港一日，因為原本佢哋班機話禮拜 日 係會係 land 啊嘛，咁啊佢哋寧願不適係你延遲一日都穩陣啲啦，咁樣係。 你呢個係一個防災意識的一部分嚟嘅，真係唔係淨係話嗰個機場咁簡單嘅，包括所有部門要提高個警覺啊，會唔會海水倒灌啊、水浸啊？所以你話杏花村啲人買曬啲膠紙，呢個係 正常 正常嘅，真係 啊！係啊，《蘋果日報》就訪問驗樓專家啊，詹 Sir 嚇，你知啦，我哋連窗啊、抽氣扇啊嗰啲全部都入水噶嘛，可以係，即係如果係吹到硬、吹到正嗰陣時咧，你個冷氣機係啤啤聲咁入水啊，即係令到你個牆嗰批檔係甩曬，咁啊教你點樣用呢個保鮮紙係攝住嗰啲地方啊。 上一次天鴿喺澳門，你諗下，全城水浸喎，係嘛？解放軍都頂唔順，累低喎。即係嗰啲傢俬蒲曬出嚟喎，係咁樣嘅情況嚟喎，你好難想象。即係我哋遠離咗颱風嗰個嘅肆虐一段長嘅時間嘅，已經係，因為我哋已經唔係一個漁村。 係啊，記憶之中已經係好 remo 呢樣嘢。 嗱，今次我覺得係其中一樣嘢，嗱，亦都令到我哋今日嗰個重點要講翻，就係話喺一個即係氣候轉變， 同我哋今日嘅主題係有必然關係嘅。 氣候轉變下邊，我哋見到呢啲超強颱風嘅頻率越嚟越高。 嗯， 究竟我哋係咪仲適宜用呢啲人工島啊、填海嘅方式咧？咁特別係你睇到關西機場所出現嘅嗰個嘅水浸嘅嚴重嘅情況。 記住係日本人，佢哋喺工業上邊、喺專業操守上邊、喺呢一個建造管理嘅水平上邊咧，一啲都唔差。如果日本仔都搞唔掂呢個關西機場、關西嘅人工島喺早前嘅颱風都可以滿目瘡痍嘅話，我哋諗一諗，我就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到底東大魚都會呢個計劃，其實係個填海計劃，係咪應該好似政府咁樣講去嘛？ 我覺得就坦白講，第一樣嘢，我覺得成個填海計劃咧，就等於一帶一路嘅模式，就係一啲嘅無謂嘅基建嘅產物嚟嘅。呢個就係中國大陸輸出佢哋嘅過剩產能嘅其中一個方式，就係輸出基建。好啦，乜嘢大規模嘅輸出基建對佢哋最有利咧？當然就係填到一個香港島咁大嘅一個人工島出嚟啦。你諗下，你當中嗰個工程費用耗費嘅可能係過三千億、四千億嘅，係去到咁嘅地步，大家好似冇件事咁喎。 你諗，你想象一下一千公頃係有幾大？ 係啊， 你諗下一千公頃，淨係起個島，同埋佢話大概有七條嘅呢個嘅隧道啦、高架橋係要連接啦，呢啲基建淨係起個島同埋呢啲交通基建，唔計水電、唔計平整、唔計供煤氣、唔計起屋啊，淨係呢度使三千至到四千億， 淨係 三千億至到四千億係幾多咧？ 係啊， 喺上年特區政府個財政儲備先至係突破一萬億，就去到呢個一萬一千億嚇，三千億四千億係等於香港特區政府而家全部家當嘅差唔多一半。 我覺得我哋 大佬仲有啊，個規模使嗰啲錢，淨係頭先講呢度咧，就係沙中線、高鐵第三條跑道、機場第三條跑道加埋嘅總和都仲要多。 我哋慘過非洲人。 喂，大佬，我哋過去咁多個月一路批評高鐵啊、沙中線啊咁樣，原來一個人工島嘅計劃嗰、那個規模已經係等同於呢啲。 同埋，我覺得呢個東大嶼山都會呢個填海計劃咧，根本就係成個區域整合嘅一步。 嗯， 唔係為香港嘅，我覺得嗰個係為咗成個大灣區。 係 將來嘅 CBD， 因為你嗰個中心咧，嗱中環。其實就是我哋嘅 CBD 嚟，傳統一路150多年嚟，由1842年開始，我哋嘅 CBD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一路都係 就係喺中環。點解無厘頭要搬去東大嶼山咧？因為嗰度咧就要服務埋嗰啲珠海啊嗰啲嗰邊啦。 係啦， 好啦，喂，錢就我哋出曬，而家等於河套計劃一樣啦，等於嗰啲嘅高鐵項目一樣。嗰扎非洲貪官污吏嚟到北京朝拜你，你就省600億俾佢哋，跟住就貸款俾佢哋起嗰啲嘅高嘅嗰啲基建，肯亞高鐵啊嗰啲，咁然後就你哋嘅央企就走去嗰度就去賺翻佢你借俾佢啲錢，嗱好就好有趣啊，即係話我借錢俾你裝修， 我借錢俾你，咁然後你攞咗我貸款，就要幫襯翻我呢間財仔，下邊個裝修佬。 喂，大佬，呢個係一個左手交右手嘅一個財技嚟嘅。 你個單位就只係搬咗入伙就兩年嘅啫，所有嘢都係新嘅。好啦，我借咗錢俾你之後，我就揾個叫做裝修顧問、室內設計師走去睇下你個單位，跟住發覺我就建議你咩呢，將所有嘅間隔拆曬佢，根本係冇必要嘅其實。拆曬佢之後咧，改造成為一個叫做開放式全屋開放咁樣嘅設計，係摩登最先進嘅。然後咧，所有全部換曬落地大玻璃。但係你嗰個單位其實係一個公屋嚟嘅，你換落地大玻璃嚟托咩？又嘥能源又剩。好啦，搞完一輪之後，呢、這個設計之後，我就揾個施工隊嚟話俾你聽啦。我借咗100万俾你，原來咧換曬你間屋之後咧，其實要150万找數嘅。 嗯， 好啦。你又要還息俾我，然後跟住你就要找嗰張單喎，裝修嗰張單喎， 連本帶利。 因為我俾你個100万係有息嘅喎， 係啊， 咁你個100万你係唔夠冚呢張裝修單喎，你仲有50万要補出嚟喎。但係你100万我借俾你嗰陣時候，你最後尾找我嘅話，個息口可能都要俾到100万嘅喎。咁你諗下，我賺得你幾勁？係。好啦，呢個就係我哋嘅所謂嘅一帶一路嘅中國模式啦。 嗯， 表面上俾600亿你。你攞咗嗰啲錢就要幫襯翻中國建築， 喂，這個就係以前 中國高鐵， 以前社會主義國家批評呢、這個即係嗰啲英美帝國嗰啲係去剝削第三世界嗰啲係好類似嘅。 嗱，佢而家就 依賴， 佢而家就話我冇剝削你噃， 其實好類似嘅喎， 冇剝削你， 造成一個好長時間嘅經濟依賴， 我貸款俾你起添喎，我冇呢個政治陰謀喎， 美其名就係一帶一路咁樣。係 啦，嗱，佢同非洲佬講就話我冇政治要求嘅喎，習近平話、我唔要你民主改革，你繼續貪污唔緊要，你繼續鎮壓嗰啲內地自己國內嗰啲少數民族唔緊要，譬如緬甸咁咪咯，係嘛？點解黃山素基會咁變成一個咁衰格嘅人咧？佢就係因為負責經濟噶嘛，黃山素基係咪就係到大陸佬唔會理你點樣鎮壓羅興亞人噶？佢繼續會幫你起水壩起城噶。好啦，然後跟住你發覺香港而家慢慢淪入呢個一帶一路模式一模一樣喎。嗱，你唔好講氣候嗰 part 先，佢梗係叫你。有咁大填海得咁大填海，因為以前你諗下殖民主義東來，其實最先啊，唔係英國軍隊喎，係一間叫做英屬東印度公司，同埋荷屬東印度公司。我喺九州見到嗰啲遺跡啊，全部都係 私人機構嚟 ，VOC 喎寫住，係一間私人機構， 係商人嚟㗎，記住 係17个商人組成， 唔係政治力量啊， 係啦，但係佢哋有軍隊嘅，有槍炮，有戰艦嘅。你問我而家中國模式同當年 VOC 同埋英屬東印度公司係一模一樣。我哋而家找緊嗰條高鐵數，中國建築、中國路橋，訂嗰啲火車咩南車啊嗰啲，中國高鐵， 全部都係一條龍服務， 全部係同一個公司嚟嘅。其實係，因為佢係央企嚟噶嘛，咪即係等於中國嘅東印度公司咯。然後去全世界喺國家做後盾底下去。幫你去起呢啲基建，好啦，你話找唔到數得，以債代股， 哦， 俾股份我咯，好啦，俾唔到話得，租界呢、這個就係馬哈蒂爾當住李克強面話唔希望有人利用落後國家經濟發展而推進新殖民主義， 係啦，就係、是、因為佢睇到呢個咁樣嘅， 兜巴車落去共產黨嗰度，而共產黨仲喺度笑笑口， 直情揭穿佢，因為睇得到佢嗰、那個， 直情揭穿佢，即係話你。可倫波的呢個中國城99年租借期，包括巴基斯坦的呢個又係港口，斯里蘭卡漢班納港，全部都是呢個模式，即係同東印度公司，你話當年殖民主義者點樣欺壓你，割讓香港點樣屈辱，你而家走去割翻人哋嗰個港口99年喎， 做翻一模一樣， 上街啦，斯里蘭卡你知唔知啊？ 好多人啊， 係上街啊，直情我話反對殖民主義啊，所以我話呢個一帶一路嘅模式，大家要小心。因為以往香港的工程論證是怎樣的呢、是沒有政治的 agenda 在這裡的。我們是永遠的工程是落後於需求的。你留意一下我們的機場啟德機場是飽和了很久。 是飽和了很久。 是吵得很緊要。 跟住先至會有。 是論證了20年。最後尾先至在六四之後拍板。起這個玫瑰園計劃。我們的 地下鐵路由70年代開始。其實在60年代已經討論香港需不需要起地下鐵路。是論證了10几年。大佬現在就不是。而家嘅情況就係咩呢？我哋有一個所謂虛無縹緲嘅長遠利益，即係林鄭口中嘅所講嘅融入大灣區嘅見唔到嘅長遠利益。嗱，呢啲係不可捉摸、不可量化嘅。 咁究竟係乜嘢咧？係大家都唔知嘅。 以前 總之就對你有利啦。 以前講嘅維港以外嘅填海、近岸嘅填海嗰啲咧，有即係一整套嘅程序，即係個 環評啦、 環評啦、可行性研究啦、需求嘅評估啦、成本效益啦，要經過城規會啦、環境影響評估啦。你經過曬呢啲又冇爭議嘅情況之下，政府又有足夠意志，又睇到需求嘅話，先至去馬噶嘛。而家唔係啊，而家係東大漁都會呢度講係。是要在個海中間嗰度突然之間興建或者建造一個一千公頃 你知唔知 Colombo 啊？我去斯里蘭卡嘅首都可倫坡啊，嗰啲當地嘅人喺度媽媽聲嗰個填海計劃，係等於當地即係嗰個嘅差唔多香港島咁大嘅中國搞嗰個填海啊，喺可倫坡啊， 咁誇張 係啊，然後劃造佢唔係淨係港口添啊，後邊嘅商業園區、工業園區全部俾曬佢 manage 啊，直情係當咗係殖民地咁啊！是 create 一幅地出嚟，真係割地啦。 所以馬蒂爾就話：你嗰啲公司嚟到呢度，仲要起個圍牆咁樣，係圍住你自己呢個，仲唔係殖民地？ 唔係嗱， 我哋嘅軍事力量，我哋嘅警務人員唔能夠跨過你公司嗰啲界，即係嗰啲邊界係去執法執勤咁樣係。 喂，你去嗰啲籠絡非洲貪官，我唔理。你唔理自己嘅國民嗰啲嘅貧民嗰啲生活，我唔理。你走去係咁抌錢落去俾嗰啲非洲貪官、東南亞嗰啲貪官，但係我哋香港人。你冇貸款俾我哋喎，係我哋自己攞我哋嘅財政盈餘。喂，大佬，五千億係一個咩數字？你諗下，點解我哋而家嗰個公共醫療會變成咁啊？點解七十年代伊麗莎白醫院係成個英聯邦喺亞洲最大最大、服務最好、水平最高嘅醫院？你睇今日香港公共醫療淪落到乜嘢地步？同深圳係冇分別啊！係坐喺嗰個急症室嗰度，要等六七個鐘啊，已經係。 同埋睇到個大嘅趨勢，都唔知幾時先開始逆轉由下邊。 係啊，每日醫療事故， 你會預計得都係會越嚟越差。 每日發生醫療事故，呢種咁嘅公共醫療質素嘅倒退，一路講咗咁耐嘅醫療保險，一路都拖，講緊五百億啫嘛。大佬，你相對嚟講，我想問一下喺東大嶼山填海，我唔理你嗰個氣候喎。呢、這個一陣間再講嗰、那個沉降或者嗰個海水倒灌嘅問題， 海水上升， 個水平線上升，海平線上升嘅問題就會淹沒嗰個人工島嘅問題。而家關西機場都要面對呢個問題。而家問題就係、是，如果政府嘅財政開支根本上就係要應付呢啲一帶一路中共嘅立項嘅要求嗰陣時候，這個政府係咪仲係 serve 緊香港人咧？我想問啦，咁點解我要交税咧？係 啊。 喂，大佬，我哋反對嘅喎嗰啲嘢，但系冇 say 嘅喎，完全係河套。你問我投五百億落去河套，嗰啲公司唔係香港公司嚟喎，對唔住，嗰啲係大陸公司嚟嘅。點解佢咁有錢，成啲六百億俾非洲人？點解要我哋去投錢落去，去幫佢哋公司發展咧？呢個係完全唔合理嘅，我覺得係。你唔係1979年嘅中國喎，而家係 攞香港嘅地，攞香港嘅錢，咁但係咧。科研出嚟嘅所謂嘅結果咧，就要共同分享，仲要畫模糊化咗我哋嘅邊界咧，讓大陸嘅科研人員咧可以自由進出呢個河套區。喂，大佬，呢個係點樣嘅一種嘅生意模式？呢個係點樣嘅一種即係嘅科研嘅計劃咧？係啊， 因為你冇得比嘅，始終兩地嘅生活水平、工資水平仍然有差距。 嗯， 係咪？你話叫我哋用佢哋嘅水平去請香港嘅工程師、IT 人上去河套區，係冇可能嘅。 嗯， 佢哋反而會熱衷於落嚟。因為他哋嗰個嘅工資水平同香港有個差距喺度嘛，呢個就係利用嗰個不完全嗰個競爭嗰個情況咧，就係將香港嘅資源咧，好簡單，你話高鐵其實香港人北上多啊，定係大陸人南下多咧？ 嗯， 係嘛？肯定就係我哋分到嘅仗咧，我哋上去嗰橛係少嘅，其實，而佢哋落嚟嗰橛咧，我哋嘅造價咁貴咧，但係如果佢係個分帳模式係按嗰個利米嚟取計嘅話咧，我哋就蝕到阿媽都唔認得。 又是用我哋庫房嘅錢，用香港人嘅血汗錢，係去起一個跨境大白象基建，但係個受益人唔係。 我哋咪同烏干達啊、肯亞啊嗰啲、埃塞俄比亞嗰啲人一樣咯。 係啊， 起埋曬嗰啲。喂，你睇而家嗰個漢班納港個機場鬼城嚟㗎，真係。而家鬼城唔單止喺貴州啊、鄂爾多斯啊咁樣啊，係輸出全世界啊啲鬼城係。是起好了之後，工業園、商業園是沒有人 的。他真的即是那些有些部分的經濟學者說，你要創造就業機會就 喺呢度挖掘個窿，跟住請第二個工人就再填翻個窿，咁樣創造即係呢個嘅經濟機會，呢個係咪有效益咧？係咪有成本效益咧？呢個完全唔合乎。 你要輸出產能，你輸去嗰啲吉爾吉斯、哈薩克嗰啲唔關我哋事。但係你輸落嚟香港，第一、第二樣就重要，金管局去火拍央企投資一帶一路呢啲項目，海外嘅項目。即是話打開香港人的財政儲備，去投資落去一些風險高到無倫的項目嗰度，呢個違反外匯基金指引嘅。其實 而家呢啲咁嘅建制派人士咧，就好似為咗鬥快打開我哋香港嘅庫房，鬥快去獻媚，跟住咧呢、這個就話投資一帶一路，呢、這個投資呢個嘅河套，跟住大灣區，跟住起人工島，睇下鬥快邊個係使鬼曬香港人嗰啲錢。 好簡單，我舉例 呢、這個團結基金，董建華。啊、即係俾美國國會定性咗係共產黨間諜嘅呢個第一任嘅特首，佢嗰個團結基金仲要話：，咦，政府而家講東大嶼都會即係人工島1000公頃係唔夠呢、這個魄力，唔夠氣魄啊！我哋建議嘅係2000公頃啊，仲要大一倍啊！ 咁你不如 唔係用4000億啊，係講緊用7000億嘅大佬。 黐 Q 線喎！ 真係離曬大譜嘅，即係你諗下呢啲人。連佢哋自己都搏命喺度，你大我啊，我大你，睇下邊個使曬呢錢 落袋嘅。我話俾你聽啊，你 有一定有， 點會淨係你大我我大你啊？陳茂波一定會有延後利益添。我話俾你聽，佢只要打開咗香港人嘅倉，將嗰啲錢投放落去相當高風險嘅一帶一路項目裏邊，佢一定有著數。我話俾你聽， 退休就牛跛腳都可以安享晚年啊！ 喂，咪就係嗰啲中國建築請你做非執行咯，咪就係咁咯， 傾掂曬㗎啦，應該 係。喂，大佬呢啲咪就係延後利益？你見到香港嗰啲建制派議員，你方佢愛咩國啊？你俾少個崩，佢都唔會愛你啊！ 就算唔係佢哋做，都係佢哋嘅屋企人做， 全部都係利益。 佢哋嘅家族做，佢哋有份做呢個非執行嘅公司係去做， 全部都係利益。講到最後，然後跟住就咩咧 ？Create 一啲。超級大白象，呢、這個東大嶼山都會計劃就係一個超級大白象。嗯、我哋出邊呢度曾幾何時叫做九龍 CBD 㗎，東九龍嗰、那個起動九龍東 office， 九龍東嚇， 仲喺出邊嗰個天橋底嗰度㗎，喺我哋後邊啫嘛。我哋有冇變過 CBD 啊？呢度吹咗咁耐，林鄭月娥吹咗10年啦。如果你話香港嘅 CBD 嘅用地唔夠，咁點解九龍東觀塘呢一度仍然仲係工廠為主咧？而不是全部改建成為商業樓宇， 即係非不能實不為也啫。其實根本就係 係啦。咁我哋仲要咁多嘅地商業用地嗱，而家唔係講緊你記住喎，東大嶼山都會計劃唔係淨係住宅用地喎，佢、主要係一個商業金融區嚟嘅喎。我哋要咁多呢啲咁樣嘅用地嚟做咩？係 啊， 係嘛？ 好，我哋轉頭翻嚟講一講，仲有其他從人口政策、從需求供應嘅角度同埋生態嘅角度去講一講呢個東大嶼。都會呢、這個填海人工島嘅計劃點解會係一個世紀大豪島，或者係一個即係 世紀大騙局、啊、我覺得係 土地大辯論就係土地大騙局、啊。 大騙局嚟㗎， 係 啊！ 呢個騙局係到底即係嘅底韻係點樣？我哋再同大家講。 好，先休息一陣先。 好啦，嗱，我又為大家介紹大江南北系列嘅新嘅四個菜啦。咁呢啲咁樣嘅大江系列嘅菜咧，冚棒係中國八大菜式入邊最著名嘅菜。而呢啲咧，全部咧係要用好多功夫整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上海菜，係四喜烤腐，係用麵筋、花生、木耳、冬菇同埋金菇做嘅。呢一個咧係夫妻肺片啦。咁咧就係有乜嘢咧？有牛草肚、牛腱肉、牛舌，然後咧就配紫天椒同花椒。呢個咧就係桂花鹽水雞啦，有桂花嘅香味喺入邊嘅。咁呢個咧上海菜嘅。清炖蟹粉狮子头，用猪肉、蟹肉、蟹粉同埋绍兴酒咧就做成嘅，系好鲜味啊！